就必更坚强。于是人们在屋顶上给阿贝沙龙支搭了一座帐篷，阿贝沙龙当着众以色列人的面亲近了他父亲的嫔妃。那时阿西托费尔所出的主意好像是询问天主得来的神谕。凡阿西托费尔所出的主意，无论对达味或对阿贝沙龙，都是如此。